第九课，举办音乐会。 课文。 第一节，访问残疾儿童。谢妈妈，您好，我们是爱都组织的。你们家培养了一位了不起的儿童音乐家，所以我们今天特地登门拜访。 哎呀，是林小姐吧？快请进。你不要那么客气，这位是， 这位是我们爱都的行政主管简妮女士。您好，打扰了。 哪里哪里，快请坐。小敏，快给客人让座，请喝茶。 不要客气，这就是小敏呀。我听说你很了不起呀，报纸上说你得了不少大奖呢。 可别看报纸上写的，那都是些溢美之词。其实我们家小敏还小着呢，淘气着呢。 她的小提琴是怎么练的？什么时候开始练的？ 哎，说来话长，小敏四岁的时候在一次手术事故中双目失明， 为了充实她的业余生活， 我们就给他请了一个音乐教师，教他小提琴。 从六岁起就开始练习，现在已经练了八年了。 是啊，要说真的不容易啊。八年来，小敏每天都不间断，坚持练习。开始两年，还需要我们督促，后来，我们就完全不管了。其实要我们管都管不了，因为我和他爸爸是乐盲，一点儿也不懂，看着五线谱就头晕。 是老师来家里上课吗？ 开始几年，家里没有地方，都是我和他爸爸送他到老师家。他学习多长时间，我们就等多长时间。三年前，政府看我们住房困难，给我们分配了住房，现在住得宽敞了，可以把老师请到家里来了。 每次课都要给老师学费吧？ 以前必须给，自从小敏的事情被报纸登出来以后，音乐学院就把小敏学琴的事包下来了。他们专门给小敏配了音乐教授，说要为残疾儿童培养一个发愤图强的榜样来。 谢妈妈，听了谢小敏的事迹，我们很感动。她为世界上的残疾儿童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爱都特地买了一把特制的小提琴送给小敏，这把琴也是一个残疾人制作的。他虽然是残疾人，但是身残志不残。现在他是世界上有名的小提琴制作大师。希望谢小敏用这把琴更加刻苦地练习，成为伟大的音乐家。 不行不行，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们怎么可以收呢？ 谢妈妈，您就不要客气了，既然已经买了，您就收下吧。 那真是太感谢了。时候不早了，我为你们准备午饭去。 不用了，谢妈妈，我们该告辞了。顺便问一下，下个星期六的音乐会，小敏已经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这些天，小敏整天都在练习呢。 第二节，新闻发布会。各位晚上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感谢大家对本次活动的关心。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张主任。本次活动是由爱都和中国残联艺术团共同主办的，我以个人和爱都组织的名义感谢中国残联艺术团卓有成效的工作。现在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请问杜乐先生，你们组织这次世界残疾儿童音乐会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这次活动唤起全社会对残疾儿童的关心和重视，二是在残疾儿童中宣传和树立自尊自强的意识。杜乐先生，我是太阳报的记者，我的问题是，爱都除了本次活动之外，目前还有哪些活动项目？ 我们准备在明年初邀请世界知名教育机构，包括教育组织、教育慈善机构和学校的代表来参观中国的希望工程，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教育情况，特别是中国政府在解决困难家庭和地区的儿童教育问题上的具体做法和成绩。 我想问张主任一个问题，听说这次活动并不是一次纯粹的公益活动，而是带有明显的商业气息，这种传闻是否属实？ 这次活动我们采用了一定的商业手段，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使活动更有保证。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残联和爱都都不是盈利性的公司，没有政府拨款，我们的经费很有限。再说，关心残疾人的教育是全社会的事情，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为大家，包括一些公司，提供一个展示爱心的机会。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活动赚来的钱呢？ 请允许我借用杜乐先生的一句话，那就是取之于中国，用之于中国。这笔钱将用到今后的活动中去，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今后还将举办类似的活动，继续关心中国残疾儿童的教育事业。请问杜乐先生，听说你们为了搞好这次活动，临时招募了不少雇员，他们的工资从哪里出？是爱都付呢，还是用本次活动赚的钱来付？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正好借此机会感谢那些来应聘的人们。这次临时招聘的人员，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需要付工资，大部分人都明确表示愿意无偿地协助我们的工作，他们是义务工作人员，即使是需要付给工资的人，我也要在这里对他们表示感谢，因为我们所能给的报酬非常少。 我想提一个有关您个人的问题，听说杜乐先生领养了好几个中国孤儿，是真的吗？ 请允许我对此问题保持沉默，因为我和我的夫人都认为这是属于我们个人的秘密。 那么可不可以问您，您的夫人是不是也很赞成您领养中国孤儿呢？ 确切地说，领养中国孤儿首先是我夫人的意思。对不起，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第三节，主持人台词。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欢迎大家参加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艺术团和爱都组织共同举办的世界残疾儿童音乐会。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出席今天音乐会的领导和贵宾。出席今天音乐会的有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古道先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总干事杰克逊先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残疾人学校的校长们，我们对他们的光临表示欢迎。首先为我们表演的是来自美国的盲人儿童 Jean 史密斯，他练习钢琴已经五年了，参加过多次音乐会，并且在纽约举办过个人音乐会。他为大家演出的曲目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下面为我们演出的是来自埃及的阿尔法。阿尔法虽然被认为是天生的智障儿童，不能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但是他对音乐具有天生的悟性，节奏感强，经过多年的学习，他的架子鼓技术已经出神入化。下面请他表演。谢小敏， 谢小敏。谢小敏来自中国，六岁开始学习小提琴，如今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的小提琴演奏家了。谢小敏虽然四岁就失明了，但她以自己的刻苦和努力获得了成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也为全世界残疾儿童树立了榜样。今天她要给大家演奏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接下来为我们演出的是来自英国的帕特瑞西亚，她为我们演奏小号，大家欢迎。让我们再一次为小演员们的精彩演出鼓掌。艺术长青，生命万岁。我们祝愿他们继续做生活的强者，祝全世界的儿童，包括残疾儿童，幸福美满，欢乐常在。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生词注释： 特地， 行政主管， 让座， 溢美之词， 淘气， 说来话长， 间断， 督促， 越忙， 五线谱， 发愤图强， 慈善机构， 纯粹， 拨款， 招募， 台词， 智障， 架子鼓， 出神入化， 家喻户晓，